爱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12月的气氛中充满着告别的味道，今天呢也是2018年限量版的最后10天的节目了。想一想这2018年所经历的种种，还有一些未完成，那我现在呢就要去完成年假，余下的年假这件事儿。所以今天晚上是一期录播节目，我们在一起听听歌，听听暖文章吧。 我在天空中飘下动摇飘，相信带着某人的回忆，是落地之后是灾难还是好运，我想也不一定。如果我是一个精灵，忘了上一秒钟的事情，足够没有记忆的人可不可以？心里有云，身体很轻，是上帝给我一个假期，一个人飞是一种美丽，在天空飞檐逐壁，半空中我问我降落的心，是不是忘记了心中的事情，哪里是我的降落点，让我来决定。半空中我和我降落的心，去寻找另外一个天地，这一次我一定要告诉自己，命中红星。人在爱情的空窗期，要一个梦，要去外面吹点风，请让我一个人去寻找万里晴空，去找我的笑容。半空之中我很自由，一想起你就眼睛红，也许最后落点不同，也许会重逢。心里有雨，身体很轻，上帝给我一个假期，一个人飞是一种美丽，让我在天空飞檐逐壁。半空中我问我降落的心，是不是忘记了心痛的事情，哪里是我的降落点，让我来决定。半空中我和我降落的心， 告诉自己命中红心。 查理·卓别林，天才的喜剧电影家，历经了人生的沧桑，在他70岁生日当天写下这首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今天我就把这首诗送给最亲爱的你，希望你从现在就真正开始爱自己。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也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心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以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我称之为新的智慧。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这就是生命。 你说世界很大，总有展翅的地方，那是游乐场，那里有梦想。 说世界再大，没有你在的地方不过是寂寞，寂寞的流浪。可是一步一步走，人生还是要向前走，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天空云量较多，夜间降温比较缓慢，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二度左右。明天白天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上午山区有出现零星小雪的可能，量小对出行影响有限。三级左右的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受冷空气的影响，从后天开始气温将有大幅度下降，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资讯。电影《武林怪兽》今天公映，虽然片名听起来是武侠片，但首映礼却办得像一场欢乐的贺岁晚会。导演刘伟强表示，这是一部古装片，但我不是用古装片的手法拍的，里面很多东西比较颠覆，很搞笑。监制尔冬升也说，这是一部合家欢电影，自己看的也蛮乐的。因《摔跤吧，爸爸》《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等影片被中国观众熟知的米叔阿米尔汗走进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演出经历。活动现场观众爆满，十分热情。当被问及怎么看待国际电影市场的挑战时，米叔诚实地笑着说，我还真的不是一个生意人，也不太懂这些，先当好演员吧。印度暴徒11月8号在印度首映，在阿米尔汗从影的第30个年头里，他的这部电影接连创下多个纪录，既是阿米尔汗作品首日最高票房，也是印地语影片史上首日最高票房纪录，更是印度电影单日本土票房最高纪录。继续来关注，犯罪动作电影《大人物》日前曝光了前方预警版海报，海报中王千源饰演小警察孙大圣面临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眉头紧锁，目光如炬，预示着一场必须挺身而出的正邪交锋即将来临。影片将于明年1月11号正式上映，目前全国超前点映活动正在进行中。近日由韩寒执导的喜剧电影《飞驰人生》发布了一支最放飞剧组特辑，短短两分钟尽显电影喜剧气质，韩寒和沈腾这两位幽默达人彻底放飞自我，影片将于大年初一全国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 是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今天没有沉默，也没有夜间，更没有红人，也不需要互动，是一期录播节目。我们再一起重温一下男左女右一起听过的歌，还有暖文章。这首梁静茹的《花园》，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些年也和你在一起分享过很多次。虽然说它不是梁静茹演唱状态最好的时期，可是这首歌的整个的意境还有歌词都非常的直指人心，尤其是有故事的女人，我想你懂的。 我有太多感觉，必须再见一面，不能好聚好散的爱会让心纠结，离别不代表磨灭一切谎言，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你用泪光回应我的真诚谅解，明天我们都有艳阳天，你是心中的花 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不要生气，要争气。上学期儿子他们有跳绳比赛，他很想参加，无奈他的协调能力不够好，刚开始表现得不太理想，但他一直在努力。一天晚上，儿子在家练习跳绳，我帮他计数，突然他兴奋地说，成功了，我终于有资格参加比赛了，哼，让他们嘲笑我，我超过他们了，我比他们厉害。我对他的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他在学校练习跳绳时，有同学嘲笑他动作难看，说他笨重的像头熊。不管他们怎么笑，我都不生气，生气没用，既不能提高成绩，心里还不舒服，相反我要争气，我暗地里用功，将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看着儿子自信的脸，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他的跳绳水平突飞猛进，最后夺得了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如果他当时对别人的嘲笑耿耿于怀，大动肝火，就无法静心练习，更别提有资格参加比赛得到好成绩了。我欣慰于儿子的成长进步，也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件事情。一次语文测试，儿子只得了70几分，这对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他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那些平时比他成绩差的同学分数都比他高，他们围着他幸灾乐祸地调侃他，他气得脸通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回家后他拿出试卷给我看，气呼呼地说，好几个地方老师都批错了，多扣了10几分，害得同学们嘲笑我。说着委屈地哭了起来。我摸摸他的头安慰道，孩子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只要你已经掌握就行了，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对于别人的嘲笑更加没有必要生气，生气不仅伤心伤身还浪费时间，有功夫生气还不如为自己争口气呢，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此后我很少见到儿子生气了，他变得越来越沉稳优秀，他还将这句话当做了自己的座右铭，不要生气，要争气。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就有如此高的觉悟，也是在经历过无数的摸爬滚打挫折受伤后才总结出的感想。我小时候有一次校长找我去办公室录音，我很高兴地去了，结果他让我帮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以她的口吻录宣传语，相当于自我介绍，因为学校提名她为3好学生，但她的普通话不够好。我得知真相后非常气愤，恨不得转身离开，但因为害怕校长说不高兴，只得强忍着委屈录了那段宣传语。我憋着眼泪离开了办公室，心里却默默地发誓，我一定要争气，努力成为自己的主角，而不是别人的替身。从此刻苦学习，直至考上大学。长大后我才发现那件事其实也没什么，校长也并非恶意，只是当时我幼小的心灵还没有那么豁达，但幸亏我当时没有气急败坏，而是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勇气，激励自己争气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反过来我是不是更应该感谢那个小小的插曲呢？我有一个朋友小 C， 毕业后在一家公司服务多年，他兢兢业业，极负责任，深得上下同仁喜欢，他也很珍惜这份工作，打算一直做下去。就在他平步青云之际，公司新来了一位同事，小 P 是老板的亲戚，此人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却巧舌如簧，擅长搬弄是非。小 C 为人和善，对小 P 敬而远之，不与之计较冲突，但是他却得寸进尺，嫉妒小 C 的好人缘，故意找他的茬，三番五次的设计陷害他，让他吃了不少亏。小 C 十分苦闷，小 C 很为难，隐忍善良的他做不出那样的事儿。在那段极难熬的日子里，他鼓励自己要坚强，要争气，他决定用提升自己来化解痛苦。他报了夜校，书海泛舟，一年后他拿到了一个含金量极高的专业资格证，凭借这个敲门砖，他进了一家人人艳羡的世界五百强公司，令同事们尤其是那个小屁瞠目结舌。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从始至终都是在默默努力，暗暗争气。雨过天晴，小 C 说，当时他也非常的憋屈难受，他也想指着小 P 的鼻子破口大骂，他也想跑到老板那里去诉说委屈，但他知道生气没用，告状没用，只会自毁形象，让自己越来越糟糕，前途越来越暗淡。回头想想，他甚至感谢命运将小 P 这样的人安排到他身边，之前他太过顺利，这个挫折无疑是上天对他的考验，幸好他经受住了，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人的一生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挫折，也会有一些低潮情绪，评判一个人的情商是否高，善于控制情绪便是其中的重要一条。当一个人处于逆境或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时，能够控制住情绪，不生气，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发愤图强，提高自身的实力，方为上策。当你自己强大了，才不会惧怕无法预期的风雨，才能越飞越高，领教更美更精彩的风景。倔强 遍体鳞伤，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爱是真的还是伪装？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想开在荆棘里的花，细雨中 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菲尔乐团演唱的《荆棘里的花》。我想在这篇暖文章当中，各位可能也会有代入感，自己也曾经是那个故事中的某一时刻的主角。人生就是选择和等待的一生，愿你慎重选择，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塑造你自己。重要的岔路口就那么几个，即使我们无法改变世界，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不做自己所讨厌的人。好啦，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尾声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了， F4 流星花园中的烟火的季节。第三时段见。 你微笑的眼，我看到无数晴天，吻你的脸的那一天，拥有全世界，未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为你挡风雪，让你靠在我的肩，分享每一个明天，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照亮幸福的瞬间，好让我们看得更远，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点亮生命的一切，绽放我们的喜悦，在爱你的每一

我们来听一首李健的歌曲吧，这首歌会瞬间把你拉回到八月的某个下午，八月的照相馆。 风吹过照相馆的橱窗，窗外溜走的时光，当我路过这个地方，仿佛就像回到了昨天一样。你幸福地靠我的肩，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那一个夏天在心底深藏，偶尔荡漾，渐渐泛黄的相片带我回到某一年的某一天啊。 这世上至少有20000个人适合做你的伴侣，就看你先遇到哪一个。可是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合适？12岁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陪你走夜路把你送回家的少年是心上的喜欢，你努力学习，记住每一道错题的答案，想过后来要考到同一所高中。可是后来呢？25岁，碰到一个对你好、特别心细的那种人，吃糖葫芦，你刚吃完一颗，就被他抢了过去。你心里骂这是什么人啊？可是，他只是把那个尖尖的头掰断，他怕你不小心扎到。 那时候特别的想嫁人，嫁给眼前人。可是后来呢？73岁，留下那个人。后来呢？奶奶临走那个月，忘事儿忘人特别严重，但是奇怪的时候像是有些征兆。真正走的那一天，他却突然记得爷爷，拉着爷爷的手说：“你以后怎么办呢？我不在了，以后谁给你做饭呢？”爷爷笑着说：“我学。”奶奶嫌弃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学会吗？管了你一辈子，害了你。哎，学会了，我也尝不到了。你去炒个鸡蛋，我尝尝。”爷爷说：“我这就去。”奶奶笑着说：“好，我先睡一会儿。”鸡蛋端上来，水煮蛋，剥完皮儿还热乎。可是奶奶走了，脸上还有笑，大概那个梦很甜吧，因为她头上的那朵漂亮的头花把她带回了20岁那年。1960年左右，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大饥荒。那时候爷爷跟奶奶关系很好，有一天奶奶问爷爷：“嫁给你会不会饿死？”爷爷说：“不会。”奶奶笑着说：“好，我嫁给你。”爷爷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颗水煮蛋，剥了皮递给奶奶，笑着说：“这算不算嫁妆？”奶奶说：“算。”那颗鸡蛋是爷爷偷的家里的，被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顿不白揍，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苦日子过了很久很久，爷爷也问过奶奶：“你年轻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坚定地相信我能养活你？”奶奶说：“你家那么穷，你都没饿死，我就知道你有办法。”奶奶真正出嫁那天，那时候根本办不起婚礼，双方家里人也不上心，准确地说那就是一场两个人的婚礼。爷爷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朵头花戴在奶奶头上，奶奶还埋怨说难看死了。后来他们日子过得好点了，他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补办了，爷爷还笑着说：“这一辈子欠你什么都行，不能欠你一场婚礼，一定要风光名正言顺。”奶奶走了的时候，爷爷安静地坐在床头，慢慢地吃完了一整颗水煮蛋。爱是什么？你想嫁那个人，没有一点迟疑，就像拿过来一张菜单，你看了几眼，你知道爱吃什么，怎么会委屈了自己的嘴，让胃来受罪？有那么一瞬间，你怀疑过，失望过，委屈过，但你仔细想想，那些他给的快乐，你还愿意继续吗？成人的世界已经不像孩子那么洒脱了，我们不能像孩子那样哭过，第二天有了新玩具新玩伴就假装离别的难过没发生过。所以往后的人生，你要对得起你的每一个决定。这世上有没有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 合适的人，合适的喜欢。我猜有很多，其实用心去爱久了就知道了。什么叫合适？不是衣服合身、鞋和脚的那种合适，而是你想起那么一个人，你想明天还见到他，他适合你的生活，哪怕你跟他吵了一架，但是明天起床你还是给他挤好牙膏，那种感觉大概就是嫁给了爱情吧。明天见，多么美好的约定，喜欢的人还在明天里，这是失眠最开心的一次吧。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 人心存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界。 是啊，就如这首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爱久见人心》。一个人靠不靠谱，尤其是男人，真的不是他的财富，不是情商高，不是家境好，不是工作有发展前景，这些都是佐料。但真正重要的只有两件事儿：人品端正，有良心，还有就是真心对你好。愿你也已经遇到了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稍后和你继续分享男左女右第四时段。 不要给我回忆，回忆总暗示着失去，我不要失去你。 不要闭上眼睛，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二回。最多的你，时间正滔滔流去， 能多爱一秒我叹息。来了，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永远灿烂着你。 请做我的恒星，永远让 心不移。爱情原来真可以相信，不然为什么会遇见你？所有的情趣原来都是必须，幸福必经的途径。 来还是不忍心，终于给我一个你，否则我的生命有什么能珍惜，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我自己与你合二为一， 总是怕来不及，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时间正滔滔流去， 能多爱一秒多叹息。

2018年的陪伴就剩下最后几期的节目了。好在呢，2019年的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在一起。2019年呢，也将是男左女右陪伴你的第12年了。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不只是朋友，默契早已成就，不再用繁琐来表达问候。男左女右，有你有我，足够。 不说再见，我们从未分手，看时间为我们守候彼此的拥有，让温度还久。 别说永远，我们没有奢求，给各自一个理由，说来的时候不走，说走的时候要温柔。 我们既然一直相守，这颠簸大气的阁楼， 一起相守，一起泪流。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熟悉我，我们都是一样，在夜空下各自细数心事，终于找到最爱的停留。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不只是朋友，默契早已成就，不再用繁琐来表达问候。男左女右，有你有我，足够。颠簸大气的阁楼，一起相守，一起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熟悉我，我们都是一样， 在夜空下各自细数心事， 终于找到最爱的停留。 十年之我们是朋友，不只是朋友，默契早已成就，不再用繁琐来表达问候。男左女右，有你有我，足够。 不知不觉我们一起走过， 有笑有泪的感受，这拥抱很长久， 就在男左女右。 说到做到，我们走到了第十年，所以翻唱了这首十年的歌曲。虽然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歌手，唱的也是非常稚嫩，但是表达了我们对这档节目深厚的情谊。我想你也是一样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远离没有分寸感的好人。在芬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上车时哪怕旁边还有一个空位，都不能坐在已经落座的人身边。万一傻乎乎的一屁股坐下了，你身边的人很可能立刻起身去找另外的空位， 这种让我们看上去不留面子的举动会让你相当的尴尬。排队等车时也很有意思，一条长队，彼此恨不得隔个一米的距离，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儿，看报纸、读书、看手机或者放空。在他们看来，人和人之间保持私有空间，不要贸然侵入，是起码的礼仪。有段时间我很害怕当时的工作，没错，是害怕。那份工作需要与外界进行大量的交流与沟通，需要认识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并在最快的时间里与对方尽可能的熟络起来。最多的时候，我在一天的时间里坐在同一家咖啡厅的同一个位置上见了整整九波的客人，从天亮到天黑，喝了十几杯咖啡，每一个人都要带以饱满的热情和笑容握手寒暄互换名片，等到对方离开时，仿佛已经几十年的知交一般依依不舍。心里是虚的，身体是空的，短暂的时间里你根本无法了解对方的三观爱好思想，唯一获取的就是对方是否愿意达成生意上的合作。如果遇到一个性格冷淡的对象，只是简单明了的谈项目，反倒让人松口气。不幸的是，一旦遇上一个热情过头的家伙，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对方上来就会给你一个亲昵的拥抱，整个见面过程中持续询问你的星座、血型、属相以及你公司的八卦、他公司的趣闻，而你始终要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绝不能有一丝的不耐烦。好不容易熬到告别，他挽着你的胳膊贴着脸，亲爱的，今天聊得太投缘了，哎，回头我介绍你跟我的闺蜜谁谁和谁谁认识一下啊，咱一起喝下午茶，有钱一起赚。你说好的，没问题，却忍不住在心里打了个冷战。从陌生人到亲爱的，这进展实在太快，有些承受不来。还有很多人同样会表现出对自来熟的抗拒。我有一位很好脾气的朋友去做水疗，按摩师是个相当热心的女人，不停地询问她的私人情况。你恋爱了吗？你结婚了吗？哎，你孩子是一胎还是两胎啊？哎，房子是一室的还是两室的？那位朋友起初还耐着性子回答，等到他问出，哎，你做什么工作的呀？他有些招架不住了。他与我是同行，平日里靠写书为生，销量也很不错，偏偏作家是个很特殊的职业。怎么说呢，别人赞你一声作家那是过誉，自己要是说自己是个作家那就太不谦虚了，但不说是作家总不能说自己是个无业游民吧。于是朋友憋了半天勉强回了一句，我是个写字的。写字？写什么字啊？按摩师一下子来了兴趣，现在还有靠写字赚钱的呢，搞书法的，设计签名的。朋友哭笑不得，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于是就说，请你好好的按摩吧。那按摩师愣了，那我还不知道您是做什么的呢。朋友有些不悦，我知道您是做什么的就可以了。按摩师居然委屈了，哎，我只是想跟你熟悉一点嘛。朋友答，没关系，你熟悉我的身体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熟悉我的生活。再大的世界也有角落，再开放的人也有私生活，你觉得那只是聊聊生活，其实已经冒犯了私生活。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一则新闻，说是某个狂热粉丝偷配了钥匙跑到偶像家里去蹲守，偶像一回家发现粉丝正在浴缸里泡澡，吓得快要昏厥，立刻报警 让警察将粉丝请走。明星们比较习惯于各界热情，什么上厕所被尾随，在机场被围劫堵截，都算家常便饭。不抗拒是公众人物的职业道德，但是否感到不适，就只有自己才知道。跟一位红了很多年的艺人聊天，他说直到今天还是无法适应那些突如其来的热情。本来正常走在路上，突然冲来一个素未平生的人大喊我爱你，强行拥抱甚至强吻，各种肢体接触，或者没完没了倾诉绵绵爱意，实在有些难堪。我说这都是成名的代价，还不是因为粉丝太爱你了。他说我明白，我也知道他们真的很爱我，但你能理解吗？在他们心里，早已与我见过千百次面，他们了解我的星座、血型、爱好，甚至可以在接机时热情地跟我招呼，嗨，又要回家啦，握个手吧，等你很久了，你干嘛戴墨镜啊，摘下来吧，我们都看不到你眼睛了。可我完全不了解他们啊，我没见过他们的脸，没参与过他们的人生，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笑，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只能一次次被反复拥抱、合影、签名。他们觉得我是最亲密的人，可他们对于我却是今天第一次见面的人啊。两个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由单方面判断的，应该由我们双方来界定的，不是吗？最后他苦笑，这么多年了，我常被粉丝无私的爱而深深感动，但感动依然难以完全消除掉那种隐约的尴尬。感动是本性，尴尬却是本能。他不知该如何开解自己，只好永远压制本能。在一场女性的私密聚会上，一位女士的漂亮唇色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女士很得意，说这是某品牌限量色号的口红，最近成为新宠，回头率很高，朋友们纷纷提出想试一下色。女士不好意思拒绝，拿出了口红。第一个接过口红的是一位貌不惊人的姑娘，只见她先拿出了一包消毒湿巾，擦了擦手，再用指肚在口红上轻轻抹了一下，最后再把指头上的口红抹在自己的嘴唇上。其他人有照样学的，也有一一试过，口红交还时几乎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女士很高兴，始终保持着愉快的笑容。姑娘的做法显然是极有修养的，口红是私有物，除非两人极其亲密，否则被陌生人涂过嘴唇，主人尽管不说，定会心中不悦。极端一点的，甚至会在事后直接扔掉。一桩分享的美事儿，成了烦恼，实在不值得。私有物，也是私生活的一部分。尊重他人的私生活，保持最安全的距离，是通情达理的表现。到他人家中做客，未经允许，不要随意闯入除了客厅以外的房间，不要随意坐主人的床铺，不要在沙发上变身抠脚大汉，不要乱拿水杯喝水，不要乱开抽屉和柜门，不要贸然询问他人的婚姻恋爱状况、工资收入和年龄家世，不要突然摸别人的头、脸、搂抱或者亲吻。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不请自来。不要以为自来熟是可以秒杀一切的利器，在未曾充分了解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对陌生人只有戒备的心理。主人说随便点，别客气，那是主人的礼貌，对客人来说应该保持一点敬畏，别不把自己当外人。不让他人感到任何不适和恐慌，是优雅社交的第一要素。亲密者，亲密是情趣；陌生者，亲密是骚扰。 在我们还没太熟之前，请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是成年人都应该懂得的界限感。对于没有分寸感的好人，也请敬而远之。 我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我对你说，我有把握，成功例子好多。人们虚假又造作，从来都不温不火，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竟然离开我。世上越远越绝，只是错觉。我好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后果。想过我会难过，你终于离开我。只是错觉。 这篇暖文章中所遇到的人，估计我们生活里都曾经有过。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成熟稳重地照顾大局，那他一定在各种场合里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一个亲切的人。先做人，再做事，每一天都是自我完善修行的过程。愿大家都能够在生活里找到更好的自己。好了，本周男左女右的陪伴也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北京乐广播为您奉送的《光阴的故事》，我们周一晚上10点继续男左女右吧，晚安。 平静下。 前走，不当作那是折磨。到了世界尽头，开始学会快乐，不同方向的辽阔，是你最后温柔，一直到现在我才懂。海阔天空在我心中，直到现在我才懂，海阔天空在我心中，湿透了眼就不再迷惑，望着你给的黑夜，当泪 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 城市里的你，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迷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FM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余云主持。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ive Show，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地有心无限。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新